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3天。 宋仁宗即位初年，内有刘太后把持朝政，外有西夏崛起后不断扩张，大宋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名臣晏殊因忤逆刘太后被贬为应天知府后，在南京举办了一场盛大宴会，觥筹交错之际，离奇血案发生，更牵扯出一系列的怪案。南州留守之子包拯不畏艰险，一心要查明真相，事情错综交织，公道自在人心。敬请收听《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包青天》，作者吴畏，演播东方。张建侯心情顿时由艳阳高照转为坠落冰窟，脸色一下子暗淡下来，沮丧地叹了口气。包拯却是颜色大变，失声道：这些是伪造的交引。张建侯道：交引是什么？包拯道：就是类似提货单的文书，可以凭它到确货物换取茶叶。张建侯道：可是提货单都是由东京确货物开具，听说一式三份，分称甲乙丙，其缝间均有盖印，东京确货物自留甲份，乙份给茶商，丙份由朝廷发往南方六大确货物，茶商去提茶叶需得将手中的提货单交与官吏，两份凭证合印无误方能提取茶叶。高吉安私刻文书就算能伪造官印，可确货物没有底单，他又怎么可能骗得过官吏呢？包拯道：这些文书自然不能直接到六大确货物提取茶叶，但却可以到东京确货物换取提货单，跟朝廷新实行的入边制度有关。自西夏李继迁夺取灵州，不再臣服大宋以来，西北局势紧张，大宋在边关屯驻了大量军队，边军需要大量粮食，往前线运粮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耗费耗繁。为了减轻负担，朝廷想了一个办法，即鼓励老百姓自己出钱出力将粮食运到边境，简称入边。驻军收到粮食后，给输粮者开具文书，称为交引，老百姓可以凭借交引到东京确货物换取茶叶的提货单。对普通百姓而言，茶叶可以跟布帛、粮食一样折税，实际上有货币的作用。入边政策实行以后，很多老百姓都踊跃往边关送粮，朝廷由此省去了一大笔采购运输物资的额外支出。但由于边区粮食价格高，中原粮价不过十几文，西北地区却高达1000文，老百姓换来的交引价值很高，而他们往往没有实力做茶叶生意，便干脆将其卖掉，譬如卖给崔良忠这样的大茶商，这样经过转手后就容易造成弊端和漏洞。张建侯道：姑父怎么知道这些交引是伪造的？包拯道：交引是特殊用纸，既厚且韧，一般都是由朝廷印制好样式后发往边关，再由边军根据所运粮食多少折算成茶叶斤数，在空白处添上籍贯和姓名，发到入边者手中。入边者得到交引后自边关返回，因是辛苦所得，必然会贴身妥善收藏，不可能一点折痕都没有。可是这些交引很新，看起来就跟刚印制出来的一样，而且这每一张交引都可以换取1000坨茶叶的提货单，价值不菲，如果不是伪造的早该拿去换茶叶卖钱了， 藏在灶灰中做什么呢？张建侯道： 可是交引上的人名籍贯看起来很真呀，你看这张，梅州清神人士陈锡亮，我知道清神那个地方，当地真的有很多姓陈的，这是造假的没错，可还确实有鼻子有眼睛，煞有其事的。 包拯默然得到提示，忙将一叠交引交给张建侯，自己跑回灶口，那灶口小，脑袋无法伸进去，他便挽起袖子伸手入灶堂，将灶灰全部扒出来。张建侯好奇道： 姑父还要找什么？ 包拯不答，只是一点一点的摸索，终于在靠近灶口的内壁上摸到了一块活动的火砖，他慢慢地将火砖取下来，从小洞中掏出一个竹筒来，竹筒中插着一卷纸，取出来一看，却是一叠皱巴巴的胶印，最上面一张写着梅州清神陈锡亮的名字，然而价值却只有50铢。原来是有人自入边者手中买下了胶印，又将这些原版胶印交给高继安，令其照葫芦画瓢重新刻造一份新的文单，入边者的姓名等均不改变，唯一变化的就是将原先交引的价值夸大10倍、数十倍。可这些原版交引核算起来的话，原先价值已然很高，绝非普通商人的财力能够承受的。高继安绝对没有这个能力，他有的只是刻书的手艺，一定是另外有人聘请了他。而策划这件事的人不但有雄厚的财力资本，而且还是胆大包天了。张建侯立即明白了过来，道： 啊，原来是这样，难道高吉安是在替崔良忠刻印假交引啊？这崔良忠天下第一茶商的名号原来是这么来的。 包拯心中最先想到的也是崔良忠，但目下并没有指向这位大茶商的直接证据，高继安和崔良忠的唯一联系只是在高继安家中发现了行刺崔良忠的凶器，但这批交引牵扯到的茶叶数目如此巨大，除了天下第一茶商崔良忠，谁还有能力染指呢？不是他指使高继安造假，又是谁呢？张建侯道： 可我就不明白了，高继安既然跟崔良忠是一伙的，为什么他还要刺杀自己的主顾呢？即使是他起了贪念，自己想霸占这批交引，他也没有能力脱手啊。 包拯道：这个……恰在此时，只听外面有人叫道： 高继安回来了，喂，官府的人在这里，你还不快跑。 包拯忙将两叠胶印重新用油布包好收入怀中，这才赶出来查看。两名工手已闻声追出大门，二人也紧跟出来查看究竟。三更已过，外面是黑漆漆的夜，大街上行人稀少，没有灯光，全然只能凭两边住户一两扇窗子透出的烛火照明，微弱呆滞，好似惺忪眼睛的目光，昏昏暗暗中一切都影影绰绰，看不清楚本来的样子。近处有草虫的哼哼唧唧声，远处则有人呼喊，夹杂着一两声狗吠，显得空旷而遥远。张建侯还想去追高继安，可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只好陪着包拯站在大门前张望。 看来高继安傍晚时离开，只是被人有事给叫出去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 包拯道：如此才合情合理，不然高继安如何能知道我们已然请了仵作，从崔良忠伤口验出了端倪呢？等了一会儿，工手们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告道： 没有追到人。 包拯道：算了，反正夜间城门关闭，他出不了城，天亮前缉拿他的告示就会贴遍大街小巷， 他寸步难行，逃不掉的。宫守这才留意到包拯一脸灶灰，土头土脑的，完全变了一副模样，不禁一愣，想笑却又不敢笑出来。在院子中等了小半个时辰，楚红率领书吏差役重新赶来，告知道：我回去县衙将案情禀报了吕县令，吕县令立即签发了告示，已派人知会各城门守军，并禀报了应天府、提刑司，明日一早城中就会展开大搜捕，高吉安绝技逃不掉的。包拯道：只怕这件案子不是这么简单。将自灶灰中搜到的一真一假两叠胶引交给楚红，楚红愣了半晌，才道：这件案子看起来背景复杂，楚某须得回去禀报上司再做决断。转头催促书吏道：快些为包张两位公子录下证词，好让他们早些回去休息。书吏应了一声，正要询问经过，忽听得宫守在里面叫道：土坑里少了刻刀。包拯大吃一惊，忙奔到窗下花丛边，只见土坑里只剩下了那柄黄金匕首，那柄至关重要的凶器刻刀却是不见了。众人见状无不惊讶之极，张建侯挠头道： 不对呀，我明明放在这里了，就在匕首边上，这里又没有别人进来过，怎么会不见了呢？ 楚红便质问手下道：会不会是你们不小心动了，又掉在哪里了？宫守慌忙辩解道： 刻刀只有张公子动过，听说刀上有剧毒，他扔回土坑后，小的们连看都没敢多看。 楚红还要命人仔细搜索刻刀，包拯摇头道：不必了，我们适才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刻刀被贼人窃走了。他已然明白过来，那刚才在外面示警高吉安逃走的人，并不是真的发现了高吉安的踪迹，而是要有意引众人出去。宫守闻声立即追了出去，包拯和张建侯听到喊声也赶快跟出了大门，虽然没有就此离开高家，却一直站在院门口等消息。而那贼人一直躲在暗处窥测，趁院中无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窃走了刻刀。如此看来，高继安已然逃走无疑，之前来找他的韦茂妇人多半就是来通风报信的。可这冒险窃走刻刀的贼人又是谁？跟高继安是什么关系？他是如何悄无声息地进出高家，从包拯张建侯的眼皮子底下取走刻刀的呢？包拯说了大致情形，楚红即是不解，困惑的道： 凶器已经被发现，证实了高继安是向崔员外行凶，铁证如山，为什么还有人要偷走刻刀？如果是想销毁物证，为什么只单偷走刻刀却留下匕首呢？ 张建侯抢着答道： 我能猜到原因，因为刻刀上有毒，既然仵作可以由伤者伤处推测出真正的凶器是刻刀，再联系到刻书匠人高继安，那么刻刀上的毒药也一定可以联系到什么人，所以贼人将他盗走了。换句话说，高继安只是一个小卒子，是他动手向崔员外行凶没错，但是他背后还有主谋，那毒药一定能联系到主谋身上。 如此推测确实有道理，连包拯也转过头来惊异地看着那只。张建侯不好意思地解释： 不是我聪明，我只是照猫画虎地想的。 楚红道：听说一博士许希真几次为崔良中崔员外诊治，也判断不出他中的是什么毒，就算官府得到刻刀，结果还不是一样吗？只听背后有人道：这全然不一样，崔员外中毒药已深入体内，跟他体内的血液以及茶叶积淀混杂在一起，毒药起了反应就会发生变化，若是事先不知道是什么毒药，很难搞清楚药性，但刻刀上的毒药等于是源头， 查明药性的可能性要大许多。回头一看，却是沈周站在院门口。他虽然勉强同意回包府歇息，但真躺到床上时却根本睡不着，一直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盼望包拯快些回来。见其久久不回，愈发担心起来，遂干脆披衣起床，却见文彦博房中没有动静，便自己一个人摸黑出了包府，一路寻来高继安家中。楚红忙命把门的差役把沈周放进来，道：“如沈公子所言，那么盗贼盗走的刻刀就是这个道理了。”命书吏记录下现场情形，录下包拯几人口供，再派人留守高家，自己则带着两叠胶引赶回宋城县衙向长官禀报。包拯几人出来高家时，已然是凌晨时分，天虽然还没有亮，远处却见或有鸡鸣声。半路上，沈周问明了事情经过，不由得极是懊恼，道：“哎呀，当初我真该和你们一起来高家的，多一个人多一份力，也许不用着了那贼人的道。”包拯道：“不必自责，怪只怪那贼人太过处心积虑。”张建侯向来自负武功了得，今晚却接连遭受挫折，先是在崔良忠家中让房顶的真凶逃脱，接着又在高继安家中被贼人从眼皮子底下盗走关键证物，自己居然丝毫没有觉察，既气愤又沮丧，恨恨地道：“哼，这两个人千万别落在我的手里，不然一定要让他们好看。”沈周疑惑道：“今晚可真够邪门的，就算南京城中卧虎藏龙，这一夜之间哪里冒得出来那么多飞檐走壁的高手啊？”包拯道：“应该是同一个人，刚刚窃走刻刀的贼人一定就是今晚慕容英见到的屋顶上的人影，也就是所谓的真凶，其实就是高继安背后的主谋，或者是主谋的手下。”张建侯道：“可真凶不是已经被马龙图困在崔府中了吗？”包拯道：“也许我们弄错了。”蓦然想到什么，脚下也加紧了步伐。张建侯道：“弄错什么了？哎，沈大哥，他怎么老不把话说完？”其实张建侯比包拯低一辈，按理该叫沈周叔叔，但大家年纪相差不大，他又是礼仪粗疏之人，便大哥大哥的叫，也没有人在意。沈周也是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道：“你姑父的意思是，很可能我们之前推断有误，那真凶早已经逃离了崔府。”包拯如此推测，自然不是凭空瞎想，而是有重要理由。众人今晚才根据仵作冯大乱的检验判断出凶器是刻刀，由此联系到刻书匠人高继安，包拯据此追踪而来，高继安却已抢先逃走，但也不是全无收获。张建侯在高继安家窗下掘出凶器，得到了行凶铁证，崔良忠遇刺案就此告破。即使高继安背后尚有主谋，只要捕到他本人，自然可以立即讯问明白，他不但是犯人，还是指认主谋的人证。然而事情却突然出了意外，有贼人赶来盗走了刻刀，那应该是能追踪到主谋的关键证据。如果官府不能缉拿到高继安的话，那么也就不可能再追查到主谋。就在今晚短短几个时辰之内，干系到主谋的人证高继安和物证刻刀先后消失了，这是有意识的毁痕灭迹，这显然是主谋或者是主谋派人所为。可是直到今晚包拯等人才查到高继安的线索，谁会知晓他已然暴露并及时通知他逃走呢？又是谁知道包拯等人连夜来了高家，并搜到了杀人凶器呢？这一系列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紧密相连，根本不可能是巧合。 唯一的可能是那主谋得到崔良忠曾经清醒过来的消息，担心他再一次醒来后透露自己的名字，于是决意今晚杀死崔良忠灭口。他能摸到监隐院房顶而不被人察觉，自然不是普通人。然而当晚马继良与包拯等人齐聚在崔良忠房中，他丝毫没有机会下手，却意外听到高继安已经暴露的消息，不由得慌了神，由此被张建侯察觉到踪迹。幸好东厢房顶上的慕容英转移了众人视线，主谋侥幸逃出崔府后急忙赶来节子街通知高继安逃走，以马继良的个性势必会立即派人来捉凶。高继安听说后不及收拾，跟随主谋飞快逃走，途中略微镇定后才想到家中还留有杀人证据。主谋得知高继安将匕首和刻刀埋在窗下的牡丹丛中后，心知要糟，忙独自赶回来预备取走凶器，却发现包拯等人还在里面，于是使了招调虎离山之计引开众人。他既能驱降于戒备森严的崔府，出入高继安这种普通民居自然也不在话下。张建侯失声道，难道主谋就是那帷帽妇人？沈周道，按照经过来看应该是他。张建侯道，呀，这妇人能来去崔府如履平地，还能在我眼皮子底下窃走刻刀，功夫应该相当不错，真想会会他。他是个武痴，碰到武功高强的人总想着一较高下，却由此联想起一件事来，急忙扯住沈周的衣袖道，沈大哥，你刚才说南京不可能一夜之间冒出来那么多高手，我想到了一件事，这帷帽妇人会不会就是当晚在曹府与杨文广交过手的那个黑衣人？沈周仔细想了一想，这才小心翼翼地道，如果单从身手来判断是很有可能的，但小杨将军不是说与他交手的黑衣人是军人吗？包拯忽然回过头来道，不，小杨将军也不能肯定黑衣人是不是军人，只是对手打出了火急离，他才有此猜测。张建侯道，姑父也认为黑衣人就是主谋帷帽妇人，他的仇人还真多，当晚派高吉安到知府衙门行刺崔良忠，自己又赶来曹府杀曹睿，幸亏被杨文广阻止了。包拯道，不，如果黑衣人真是帷帽妇人的话，那么他去曹府不是为了曹睿，而是为了曹峰。曹云霄不是说曾经亲眼见到过兄长在大街上跟一名帷帽妇人说话吗？帷帽虽然并不少见，但南京多雨少风，尘土不扬，出门戴这种帽子的妇人并不多，这两个帷帽妇人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沈周道，可是黑衣人身上有火急离啊。包拯道，有火急离并不代表他一定是军人，如果我没有猜错，高继安刻刀上的毒药也是得自帷帽妇人，也许他有法子能弄到奇毒火急离这样特别的东西。张建侯道，这倒也有道理，可是姑父何以能肯定帷帽妇人到曹府是为了曹峰呢？包拯道，他是唯一一个能将所有事情联系起来的人，昨晚崔良忠被刺，根据张瑶峰的描述，曹峰是根本不知情的，甚至已经喝醉，可到半夜他莫名失了踪，直到现在也没有露面，他一定是被人叫醒告知了什么消息才会如此。而根据曹府诸多下人的说法，当晚自曹睿离开再也没有任何人进出。沈周道，啊，我明白了，帷帽妇人会武艺，完全可以轻松越墙而过，是他找到曹峰告知了什么事情，紧接着曹峰就失踪了。张建侯道，我也赞同，那帷帽妇人一定就是曹峰的情妇，姑父不是推测过曹峰很可能是自己有意失踪 目的是为了保护真凶吗？他要保护的人正是他的情妇，这样最合情合理啊。 如此前后衔接起来，倒一切都说得通了。昨晚知府宴会，并没有受邀的高季安从隔壁的府学官署翻墙过来，在花园假山一带用带毒的刻刀刺中崔良忠，取出崔氏的黄金匕首补了两刀，以掩饰刻刀留下的独特刀伤，随即收了凶器，将尸首拖到墙根的花丛后藏好。哪知道崔良忠命大，侥幸未死，一直徘徊在知府衙门附近的韦茂妇人闻讯后很是恐慌，知道崔良忠一醒就会说出凶手的名字，遂潜入曹府找情夫曹峰商议。曹峰想到崔氏与曹氏有怨，人所共知，崔良忠遇刺，曹氏嫌疑最大，当即决定自己失踪，好造成畏罪潜逃的假象，以掩护情妇。他不会武艺，大概是在情妇的帮助下穿墙而过，却被留宿曹睿府中的杨文广发现踪迹。情妇与杨文广一番交手后，最终仗着犀利暗器逃走，将曹峰藏了起来。高季安得知崔良忠中毒未死后，自然也是忧惧不已，甚至亲自到崔府门前打探消息。韦茂夫人为消除隐患，决意今晚动手杀了崔良忠，结果先后被慕容英和张建侯发现，未能成事。利用混乱逃离崔府后，他便立即赶到节字街通知高季安逃走。半途得知尚有杀人证据留在高家后，又回来偷取了刻刀。至于命案最关键的动机，高季安既是暗中为崔良忠伪造交引，想来二人起了龌龊，所以高季安明明已经刻好假交引，却不肯交给崔良忠，反而有意拖延。只是通常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崔良忠杀高季安灭口，情况反过来的话，也许是高季安知道崔良忠要杀他灭口，所以抢先下手以求自保，而曹峰也许知情也许不知情，其情妇则可能是为了情夫出口恶气，也有可能是为了别的缘故，正好他知道高季安想对付崔良忠，遂加以利用。三人总算推测出事情的完整经过，但心头丝毫不见轻松，反而愈发沉重。张建侯左右看了看，忍不住悄声道： 其实这崔良忠真不是什么好人，依仗权势做了许多坏事，居然还伪造交引，韦茂夫人派高季安杀他，其实是在为民除害，可惜没有当场杀死他，这才演出来后面这么多风波，我们当真要去捉韦茂夫人吗？ 沈周道： 这个我也说不好，看你姑父的意思吧，他说查就查，他说放弃就放弃。 包拯正埋头前行，张建侯便追了上去，将话重新说了一遍，虽说是向姑父索要答案，其实是赞赏那韦茂妇人的意思，包拯只是沉默以对。他心头亦甚是困惑，觉得不该帮崔良忠这样的恶人，崔良忠不仅强取豪夺鱼肉地方百姓，还大批刻印交引，扰乱朝廷经济，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恶霸奸商范围，这样的人实在死不足惜。自古以来，人间正义就是扶贫济弱，除暴安良，正如张建侯所言，韦茂妇人是在为民除害，伸张正义，他为什么还要追查他呢？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天地间尽被无尽空蒙的静谧所占据，意念愈发显得可疑。虚幻缥缈的黑暗中，见有一种深邃妖娆的神秘力量缓缓牵动着思绪。忽然间，他心底深处涌出一股很悲凉的感觉。其实仔细回想起来， 已经很久没有让他感到值得欣喜的事情了。倒不是他个人生活有什么不快，妻子早逝的阴影早已从他心中消散，而是自小皇帝即位以后，刘太后垂帘听政，与中书大臣争权不已，遂令朝中愈发多事。人立于天地之间，再洒脱随意，也难以置身于时局之外。心事重重，返家的路途也变得不那么遥远，似乎才一眨眼就走到了崔府门外。包拯见到崔府门前上站有门仆，便走过去问道：马龙图找到真凶了吗？门仆道： 没有，全府上下都仔仔细细地搜索了一遍，除了英娘身上那件外，没有找到沾有瓦灰的衣服，龙图官人实在太累了，已经先睡下了。 包拯道：好，樊老转告马龙图，不必再寻了，真凶就是高继安，放了那些仆人吧。张建侯和沈周相视一眼，会心而笑。包拯言语中没有提到韦茂妇人，又称高继安为真凶，显然是不打算再追查那韦茂妇人了。进来家中，已露倦色的包拯却不回去房中，而是向仆人要了个灯笼，提着走向东边园子。张建侯问道： 姑父要去哪里？ 包拯道：东墙。张建侯居然立即会意了过来，包府与崔府毗邻，那韦茂妇人能在崔家来去自如，逃脱搜捕，原来是自包家东墙而入。包府是处官邸，是官家的房子，这可是万万让人想不到了。包令仪虽任南京留守闲职，却跟范仲淹一样，走的是最令人尊敬的正途。他入仕以来素有清名，累官至余部员外郎，掌管冶炼、茶叶、食盐的生产。铁、茶、盐全是官营专卖之物，是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余部员外郎则是个大大的肥缺，但包令仪为人正直，从未有过任何受贿之事，极受朝野赞誉。后来因不满刘太后的白帖子，被斥逐出朝，当了南京留守的闲官。他从此变得豁达，不再多问政事，乐得落个清闲。南京市民都知道他人品高尚，不肯同流合污，很是尊敬他，路上遇到会主动让在路旁，就连崔良忠也曾派人来送礼物示好，只是被包令仪婉拒。因而崔包两家虽是邻居，却从无私下来往，遇上仅是点点头，客客气气，很有些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谁能想到包府竟然会成为贼人进出崔府的垫脚石呢？来到东墙根最靠近崔良忠居所的地方，果见草丛歪歪倒倒，有被人踩过的痕迹，土墙上还有几处用力蹬过的脚印，显然就是贼人翻墙时留下的了。张建侯嚷道： 啊，他居然拿我们家当进出崔家的梯子。 虽然他赞赏韦茂妇人的正义之举，但毕竟其人还是在利用包家的地利之便，还是心有不满，万一传扬出去，包家说不定还会受到牵连，被怀疑成是韦茂妇人的同党呢。包拯只叹了口气道： 哎，走吧，回去睡觉，明日一早还要回书院上学呢。其实此时天已发亮，已然是明日了。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 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昨日自有昨日之无奈，明日则有明日之沉重。包拯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惆怅来，泱泱转身，细心的沈周却借着蒙蒙天光，发现墙角的荆棘上挂着一小片黑色衣襟，很可能就是翻墙者留下来的。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即告知同伴，而是等包拯和张建侯往回走出几步后，迅即捡起衣襟拢入自己袖中。这一夜是那样漫长，又是那样短促。黎明如约到来，晶莹的露水闪耀着晨曦的微光，流连在石板街上，将青灰色的大石板滋润得温婉润泽。清风如水，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清新的气息。城市的大街巷陌里传来了敲打铁牌子的声音，这是寄居城中的行者头陀们开始报晓催起了。他们一边敲打着手中的片铁，一边用浑厚的嗓音大声报出当下的时辰及今日的天气，假以普度众生、救苦难、诸佛菩萨等佛家用语。报晓的本意是叫人醒睡，勿失时机，起床念佛。行者头陀们并不受官方俸禄，都是自愿起早报晓，以唤醒痴迷大众，偶尔也会接受路过的人家施舍斋饭斋物。他们每日恪守时间，准点无误，穿行于长长短短、深深浅浅的巷陌中，成为城市的一道特色风景。包拯合衣躺在床上，听到行者喊着阴报，天色阴晦，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喊出晴报，天色晴明。也不知道是不是倦意太浓听混了，不由得有些困惑起来。迷迷蒙蒙中，仿若回到了泸州合肥县香花墩的家中，杨柳依依，曲水潺潺。晨曦初露时，他坐在林中水边读书，读到忘情之处，随意站起来，一步迈出去，结果掉入水中，只觉身子陡然轻了许多，但还是止不住地往下坠。他想攀上岸边，却被水草缠住了双脚，越是挣扎越是紧密，他开始恐慌，大叫道：“小优，小优，救我！”包拯蓦然从床上坐起，这才惊觉适才情形不过是南柯一梦，但却不知道梦境为什么跟曾经发生的事故如此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他和张小游都长大了，不再是孩童的面貌。呆坐了一会儿，转头见外面已日上三竿，包拯这才抹了抹额头汗水，披衣起床，洗漱了出来。张建侯还在房里呼呼大睡，客房的文彦博和沈周却已经离开，一个回了文家，一个回了应天书院。包拯忙到堂上来拜见父母，却只有父亲包令仪。他也不问儿子大半夜的在外面忙活什么，直道：“寇夫人不想见外客，所以你母亲和小游陪她到城北兴善寺斋戒去了，还要为寇相公做一场法事，几日后才能回来。本来你母亲想叫上你和建侯，听说你们忙了一夜，快早上才回来，一时没忍心。你这是要回去书院吗？”包拯道：“是。”包令仪道：“虽然寇夫人出了城，但毕竟算是我们家的贵客，你最近就别在书院歇宿了，办完事早些回来，得空也去兴善寺看看。”包拯道：“是。”正欲退出，忍不住又回身问道：“父亲大人 为何不问我昨晚都去了哪里？ 包令仪道：你从小就挺然独立，从不像其他的小孩子那样嬉瞎嬉闹，仿佛成年人一般，令人放心。现在你有范先生那样的好老师，有文彦博这样机敏聪明的同学，有沈周这样多才多艺的朋友，为父对你还有什么不放心而担忧的呢？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吧。包拯道： 孩儿心头有一个难解的疑惑，如果一个好人出于公义之心杀了一个坏人，那么这个好人该不该被惩罚呢？ 包令仪思索了一会儿，道：我也许会关心那个坏人有多坏，到底做了些什么坏事。包拯便说了客书匠高季安为崔良忠伪造交引之事，道：如果不是因为崔良忠被刺，谁又能想到这位天下第一茶商不但倚仗权贵低价购买提货单，甚至还伪造交引鱼目混珠，好骗取更多的茶叶。 包令仪道： 为父明白了，你认为凶案主谋其实是有功之人，对吧？我想问一句，你说崔良忠倚仗权贵，那权贵一定是指龙图阁直学士马继良了？那么依你看，马继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包拯道： 马学士倒是跟传说中的完全不一样。 包令仪道：所以事情有时候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人也不一定就是传说中的那样，真相揭开之时往往会令人大吃一惊。如果那主谋当真是为民除害，考虑放他一马未尝不是好事，但你能肯定他当真是出于公义之心吗？他跟高季安通谋，而高季安利用手艺和职务之便暗中刻印交引，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人，你应该先设法去查清楚动机和真相，再考虑要不要放过主谋。 包拯心头彷徨顿去，道：多谢父亲大人指教，孩儿去了。匆忙出门，迎面遇上马继良的心腹侍从。侍从忙道：龙图官人命小的把这张纸条交给包公子，昨天夜里有人隔墙丢了块石头进来，外面包着的就是这张纸，龙图官人起得晚，刚刚才看到，顿时脸色大变，本来打算立即过府来找公子，但是却又被提刑官派人叫去提刑司了。龙图官人遂命小的先将这张纸条送给公子，等他回来再来找公子商议。 包拯道：好，我知道了，你去吧。展开那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四行草字：宫廷秘要古人不扬，意欲活命切勿声张。一望之下便啊了一声，急忙回来叫上张建侯一起赶去宋城县衙。 张建侯尚未睡醒，一边揉眼睛一边问道： 姑父怎么也没睡，难道不困吗？ 包拯取出纸条递过去道：你看了这个就不会困了。 张建侯不爱读书，仔细辨认才念出那四行草书，顿时睡意全无，道： 啊，这是谁写的？是那帷帽妇人吗？ 包拯道：这字虽是匆匆写就，却是笔力遒劲，气势凄清，应该是男子所述。 有滋有味北京话，京腔京韵字多情，乡音里面有乡情，北京话里有文化。

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紫色眼睛黑猫的诅咒，花店老板青春不老的奥秘，婚礼上的葬礼，漂亮警花的复仇计划， 为爱而活，为爱而死， 死亡即新生，死亡即一个故事的开始。刑侦一刻，那个传说中搁置着众多档案的地方，请收听小说剧《刑侦一刻》，作者黑雨时晴，出品人瑞中资本。 第47集。 就在刑侦一科为探查当年的真相四处奔走时，黄瑞挂断了电话之后，关了机，拔掉了电话卡，将手机再次的扔还给了鼹鼠鱼。鼹鼠鱼和柳絮如倒是显得淡定一些，一边的东子却已经吓得尿了好几次裤子。 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错，我们是人渣，可是真正伤害你妹妹的人是千林，是千人地产的老总千林啊。我们只是为了生存，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呀。 难道说你的妹妹也被千林？难道你真的？ 是啊，当初的我如果去报警告了他，也许今天的一切都不会走到这一步了。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到底千林做了什么？哼，你们放心吧，千林我自会去找他算账的，他注定不会得意太久了。 不要杀我，我知道错了，黄瑞，我真的知道错了，不要！ 哎，黄瑞，你不要再错下去了。正如我刚才所说，你杀了他们，也换不回你妹妹的命了。 我早就不在乎能换回什么了，只是这件事是必须做的。 黄设计师，我是无辜的呀。你就放了我吧。 就在这时，一边哭泣了许久的江雷雷不禁哭诉着，大声喊着恳求道。听到这里，黄瑞脸上的神情变得更加冰冷起来，随即他一步步地向着江雷雷的方向走去。江雷雷看着他此时的样子，顿时觉得十分害怕，一步步地向后退着。这时黄瑞缓缓地蹲下了身子，直视着江雷雷的眼睛许久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支录音笔，随即按下了播放键。录音笔中立刻传来了千林和江雷雷之间的电话对话声。 千总，黄瑞进来并没有任何的不对劲情况，除了绘制自己的设计图稿，他几乎连办公室的门都不出。您放心，您手上的那些东西足以让他不敢轻举妄动。喂，千总，黄瑞最新的方案设计已经快要完成了，您放心吧，我这边会看着他的，他不会也不敢跟别的企业私下联系。千总，黄瑞进来一切正常，对于展览的事情他也表现得异常积极和认真，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 你看我们何时进行下一项的计划？好，好的。千总，那笔款项我已经偷偷地放到了黄瑞的办公室，我跟甲方已经说好了，到时候展览结束之后，他一定会身败名裂。 不，不，这些录音怎么会在你手里？你 怎么还要继续听下去？你是如何帮助你视死效忠的老板在一直监视和想办法算计我的情况吗？ 黄设计师，对不起，我也是为了生存，千林那里就跟对你妹妹一样，她也有我的照片，如果我不照着做的话，她也会把我的照片。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那样的结果。 江蕾蕾一边哭诉着自己的难处，一边不由地向着黄瑞恳求地说道。而此时听到了这里，鼹鼠鱼好似一瞬间的有些明白了，这些女孩所一直哭泣难过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他不能想象地摇了摇头，随即不禁望了一眼此时站在原地一脸冷笑的黄瑞一眼。黄瑞用十分冷漠且鄙夷的眼神望了一眼此时正坐在地上哭泣的江蕾蕾。 江蕾蕾，你的遭遇是你自己咎由自取，而我妹妹当时的遭遇都是你们一起下手的成果，不是吗？江蕾蕾，我妹妹跟你原来是最好的朋友，你还记得这点吗？ 我 可是最终你将他推入了你所谓的为了生计的火坑当中。 我对不起小雅，对不起。 江蕾蕾，那些往事你还记得吗？ 那一年的毕业时分，江蕾蕾在十几次的被面试的大公司淘汰掉之后，万分沮丧地回到了宿舍。而那时已经小有名气，可以安安静静在宿舍每日靠自己画的漫画赚钱养活自己的黄小雅，一度的让自己非常的艳羡。江蕾蕾躺在自己宿舍的床上，望着此时正坐在窗口披散着一头乌黑色飘逸长发的黄小雅，正专心且认真地用自己的手绘板画着最新的漫画稿件，精致漂亮的五官且带着恬静美好气质的脸庞上更是镀上了一层神圣且不可侵犯的圣洁光芒。 小雅，有的时候真的是好羡慕你啊，同样是有梦想，你看你现在小有名气，只需要躺在宿舍画漫画就可以养活自己，可我呢？ 蕾蕾，你回来了？又怎么了？面试又不顺利啊，这么丧气。 哎，别提了，还什么画漫画的梦想呢，连做平面设计都没人要我，我看我以后估计要回老家去当米虫了。 你也别灰心，慢慢来嘛，总是会有公司赏识你的。你去看看招聘网络上那么多家公司都在招平面设计，你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还害怕什么呢？ 哎，现在的招聘呢，说句实话，十个有八个都是要靠熟人关系的，要不一开口就是问你有没有两到三年经验，更有甚者啊，有的公司让你一进去就交钱，有的地方就是说是面试，去了之后呢却先巴巴的给你上一两个小时的课， 这类用招聘手段骗人的情况真的是太多了。我出去面试的工作单位中，几乎十家里有八家都是不靠谱的。 啊，真的也是啊，现在这社会都坏了，感觉社会上的人都走入了一种病态的误区当中，为了钱大家什么都可以不要，而且正是那些不法的骗子才害得那些真正做正常生意做好事的人到了最后得不到公正的待遇。骗子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恶的。 是啊是啊，所以小雅，你要跟我保证啊，今后不论我们遇到什么，你都绝对的不可以骗我。这个世界已经这么冷漠了，我们好闺蜜之间就只剩下彼此相互取暖了。如果你再欺骗我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再相信什么了。那你跟我保证好不好？ 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不欺骗我，我是绝对不会做欺骗你的事情的。 听到黄小雅这么说着，那一刻江雷雷感觉到满心的都是幸福和温暖的感觉。也就在这时，手机响了起来，他连忙地奔向自己的床边，一把抓过手机，没想到那边告知他的却是自己已经被某公司录用的消息。听到这里，江雷雷一脸激动且不敢相信的神情，随即跟对方约定好了去上班实习的时间后，在宿舍里万分激动地大声欢呼了起来。看到他这个样子的黄小雅也不由得为他感到十分开心的一同大笑了起来。 小雅，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啊！ 哼，你还记得你们当初有多要好？那后来呢？啊，后来你又是怎么回报他的？ 到点了，邓子，终于轮到你了。你们几个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我先去把东子处理掉。江蕾蕾，你可以继续想，慢慢想，啊！ 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另一边，蒋山宇还是觉得这一切的源头和根源都在千林房产这边，他决定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去会一会这个千林地产的老总。随即他却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决定和想法，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就直接奔向了千林房地产。千林房地产在 X 市的聚集商业区内，占据着这一栋整整有20层高的商业大厦。虽然只是短短的2年发展时间，但是此时千林地产所拥有的却已经是不可小觑的势头和势力，稳固地屹立在 X 市房地产商业巨头的角色地位当中。说实话，在很早以前，蒋山宇每每在报纸上看到了千林地产再一次创下新高的财务收入报告时，曾经还万分地佩服千林地产的实力和能力，毕竟能够在如今这风云变幻的商场中，用这么快的速度，以不可抵挡的席卷之态，攻下整个 X 市的房地产行业，那着实是有着一般人无法达到的绝对实力和运作能力。然后，如今听到了这么多有关于千林地产的不好言论，以及了解到了他的黑幕运作以后，蒋山宇这一刻再踏进千林地产豪华气派的办公大厦时所拥有的，却只剩喜爱满腹的鄙夷和不屑。通过大厦的前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前台与千林地产的董事长办公室取得联系之后， 随即前台小姐便恭敬且有礼貌地告诉了蒋山宇董事长所在的楼层。于是蒋山宇便带着姨父一定要一举拿下千林地产那个老狐狸董事长的决心，气势汹汹地踏上了千林地产的电梯。在刚踏进电梯的时候，自己的手机却响了起来。蒋山宇赶忙地拿出手机，这时却发现是那个记者崔天天打来的。蒋山宇本来并不想接，可是这崔天天却有着你不接电话他就绝对不挂电话坚持打下去的决心和耐心，终于使得蒋山宇无奈的只好按下了接听键。 喂，崔记者，你有事吗？ 啊，听蒋警官的语气这阵心情不太好啊，是不是？看来我是打扰到你了。 没有了，你有什么事吗？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只是对上次我提供了相关内幕信息的举动，不知道有没有对蒋警官这边的办案起到什么作用呢？ 崔天天记者，你打电话来真的是关心案情吗？ 哎，我就说一切都不能瞒得过蒋警官了。好了好了，那我就不绕弯子直说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如果这次的案件侦破了的话，你这边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独家新闻？ 果然是如此啊，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提供内幕的真正目的怕是在这里吧。 哎呀，都是为了生存而已了，你理解的啊。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到时候绝对不会少了你的。 欢迎您来到千林地产的总部，千林愿带给您一趟难忘的旅途。 蒋警官，你去千林的总公司了吗？ 对呀，既然你这边告诉了我那么多，那我就来了解一下呀，这不是身为警务人员该做的吗？ 蒋警官，你该不会是一个人去的吧？你可千万不能一个人去啊。 我就是一个人来的呀，有什么好害怕的？别忘了我可是个警察啊。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挂了啊。 请问你是蒋山宇警官吗？ 啊，是的，我和千董约了面谈。 好，好的，蒋警官，这边请吧，我们千总正在办公室等着您的到来。 听到这里，蒋山宇点了点头，于是就跟着那位青年男子向着一边千林的办公室走了过去。青年男子推开办公室的门时，蒋山宇一眼望到在宽敞明亮办公室尽头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此时正坐着一位眼睛细长、头发略有秃顶、挺着个大肚子的中年男子，想必那应该就是传说中千林地产的老总千林吧。 呀，没有想到来了一位美女警官呢。 千董您好，抱歉打扰您了，今天我有些问题想跟您这里询问一下，不知道是否可以？ 当然当然了，美女警官想问什么都可以啊，我这个人呢就是最无法拒绝美女的要求了。 千林一边自认为幽默地说着，一边随即站起了身子，快步地向着蒋山宇这边走来，随即用请的手势请蒋山宇坐到一边的会客区的沙发上，之后望了一眼跟着蒋山宇一起进来的青年男子，示意他给蒋山宇倒水。青年男子点了点头，于是就快速地关门出去了。 哈哈，蒋警官请坐呀。您这次来还是想就失踪的那几位设计师们的事儿进行了解吧？哎，也不知道这案子进行的怎么样了，查出来是什么人所为了吗？实话说呀，这段时间可是真的把我急坏了，本想借着这次展览让黄瑞的人气再火一把， 好给我的公司带来一次更加飞跃的宣传效果吗？可谁想到啊，会出这样的事儿。最近我的几个大客户都在询问我黄瑞设计师的事情呢，他们甚至都跟我发话说，如果不是黄瑞设计装修的房子，他们就坚决不来买我的房子了。你说说，这不得把我急死吗？所以啊，还真得劳烦您这边的警力帮我尽快的找到黄瑞啊。 真的没有想到，千董，您还害怕负面的新闻呢。 那你看看，这话说的，我们做生意的嘛，哪个不害怕负面新闻呢？这不好的新闻出来以后啊，对你的商业信誉度以及在商场的威望都是会有很严重的影响的。影响了信誉度、口碑后，那销售业绩就不用说了，自然会下滑呀。我这个人呢，就是一直很注重这些的。我常常都告诉我手下的员工，做商业的话，重要的不是商业，而是要先做好人，做好自己良心。能够接受的事情，一个连人都做不好的人，还谈何做商业？您说是不是啊，江警官？ 哼，可是怎么，据我的了解，千林这几年的负面新闻并不少啊。据我的了解，千林这几年好像都是靠负面新闻一再的大火起来的。两年前的设计师黄瑞的法庭事件，绘本作家的法庭事件，以及当年也同样发生的，犹如前段时间一样的农民工在工地跳楼的事件，不是就正是这些事情，把当年并不是很让人看好的千林地产一下子炒成了微博上的热门话题吗？而且好像正是在那之后，千林地产的业绩以及名望在 X 市的整个地产行业内就开始越来越火爆起来了。这一点我是不是应该佩服千董的运筹帷幄呢？ 此时听到蒋山宇如此直接的反问和讽刺，千林脸上的神情却并未有任何改变，而只是一直保持着一如开始一样的微笑望着蒋山宇，静静地倾听着他的诉说。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来，那位青年端着两杯茶水走了进来。青年逼恭逼敬地将茶水放在桌子上，随即鞠了一躬，就缓缓地退出门去。这时候，千林却继续保持着自己的微笑。 来来来，蒋警官呐，我们先喝点水再说吧。你看看你，大老远的跑来，本来就很累了，再说那么多话，还是先喝点水吧。 谢谢。行了，我今天来也不跟千董您绕弯子了，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对于有个叫黄小雅的女子，您知道吗？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谷仓，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七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冬季运动我最爱的就是单板滑雪，它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也有滑板的刺激震撼。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包括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角逐的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等，还包括在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比拼的单板大跳台，一共产生11块金牌，让奥运点亮青年梦想。2022，与我一起为青春和活力呐喊！还有，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